好，欢迎嚟到2014年最后两集嘅 Otta Channel， 系两集嘅， 唔系，因 为系最后两集，因为依集之后就放一日个礼拜假，然后就2015年噶啦。 我以为你夹硬停咗添， 唔系每年新年都放假嘅，日本放假我都放假。 2014年最后嘅亦都系呢个 channel 最后。 我未俾人拉。好，我系杰达。 系孙百福， 冇人 认 啊！ 我 讲开咗，唔关我事咯， 冇嘅啦， 系咯， 嗱， 我俾拉你嘅。 今个礼拜咧就系啲老啃嘅，即系啲攞嚟嘥下时间咁样嘅。2014年嘅动画翻咗回忆录，回顾啦， 吹水唔抹水回忆嘅话呢 个。嗱，理论上播嘅时候咧就应该完 先。咪先，我哋好似未讲过呢样嘢，我点攞份嗰份？ 呢个节目都似，旧年有嘅，旧年有嘅，旧年我同阿小梁义工喺度演我， 我唔知啦，完全冇听过啲， 系啊， 超平时咁唔紧要啊，反正你节目我都冇听过 啦 ，OK 啦， 嗱，首先讲咗东，即系讲咗所谓嘅东花啦，其实再东花系应该1月3月嘅，我唔知点解阿某超监成日系写住春花， 我嗰个系完结啊。是那个时间完结那些你有没有看啊，咁耐之内我真 的。一至三是冬 花。拍台啊。 一至三是冬花。 对。校草都可雨冰真的不要这 样。讲到明那时我写的时间是那期完结。 你明白吗、啊、大家都是不明超监你的东西 ,OK? 哈 哈哈。你明白 的。我都不明白其实。 白 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明白你的 ,OK? 应该是四至六春跟着七至九月是啦。咁样去的嘛。即是啱啱。 春季开始但我是春季嗰期三四月完。 不是好简单。你是不是想着在套番都未开就开咪讲他 是咯。 是的咪用单。 这个预测未来咯。 preview 咯。是玩 preview 咯冇嘢㗎。 嗱咁靠你喎，老孙 啊， 呢个新 topic 靠你嚟噶咯， 系咯， 嗱讲咗即系所谓东， 以为你想讲啲 train 啊，啲大路啲去法先，等我 唔系你可以讲噶，冇所谓噶。 channel 录音要准备噶咩？ 你可以讲噶。 你而家可以。 喂，地方转，你有咩想讲啊？ 你想讲啊？你成日你对嗱，你讲乜啫？你而家谂乜？ 真系咧，2014年咧，我觉得而家就系喺我自己嗰边咧。算開始定了一個新的叫做長短啊，即係當係動畫作品的長短十集，其他嘅12或者13集好正常。 其實唔止添啊，其實 我睇到就係國川嘅啫，佢好多作品都改。 其實有個問題，今年國川同即係合併咗同即係收購咗某個大團，啊係嘛？即系如果分开嘅，依家 翻啫嘛， 系啊，集翻， 大家都知道根本就系国川嚟噶啦，包 啦。啊，当然 都系而分开， 当然啦，当然啦。 喺佢嗰个作品嗰个长度就冇再去拘泥咗佢12或13呢一个，而主要都系十集啊，有好几套系十集嘅。 例如话系问题二来自世界又系啦。 问题二系应该上几年噶，但至少今年嘅 啱啱完咗嘅 《欢机》嘅第续集，嘅第二部啊，都係十集。之前 Love Stage 又係十集。 伊利亞 兩季都係十集。 我係唔好明點解十集嘅。 但係東影嘅九集完又點解咧？ 九集又一樣嘢係即係第一套啊嘛，一套半套啊嘛，呢啲就 唔。所以啲特例嚟嘅東影嗰啲係屬於。 即係呢個就變咗即係佢調翻轉係啊，但係佢 再唔係呢個世界嘅四集完點解咧？ 嗰個 M 世界五代 啊。即係佢就變咗係。劇情長啲嘅夠嘅13，唔夠嘅睇下10集，即係變咗，即係佢多咗一個彈性，唔會好似而家一係就哇佢11集唔夠，即係又要 揀貫總集啊，十集篇都叫 換咗貫總集篇想做啊，貫總集篇或者係做咗啲唔掂嘅 十集篇咯， 先講咯，十集呢個都唔係今年先開始嘅事咯， 上年開始啊， 再之前都有嘅啦， 有唔多。即係真係唔算多，係呢幾年真係完全即係好似咁啊，整到伊利亞咁。 有啲早完嘅咪好應該十集 好似伊利亞咁樣，我都相信佢呢個係第二部咧，後半咧都已經有理由相信佢十集。 咁啊，伊利亞情況咧，其實就係一季太少兩季，唔係係一季兩，佢好尷尬。 就係呢種情況啊！我嘅意思就係佢真係唔會亂去硬撐13集出嚟嘅。而做了一個新的長短，因為之前你有九集過一 不過我個村呢幾年係即係十集主義，就之前例如話第二季嘅喪屍咯，佢都係第十集 嘅 咋。 係啦，第二季嘅 呢個成為咗各村近排嘅新招啦。 都兩年啦， 都依樣嘢啦。 可能就係話再前兩年發覺呢樣真係 work 啊，真係 work 啊。套問題而開頭就俾人 同埋都唔一定關各村事，我覺得藝戀係各村嘅咩？藝戀兩季玩廿集喎。 呢、 啊這 個就另一樣嘢啦，我就唔知啦。 唔系，即系咁样讲，我平均系缩短咗咯。即系以前标准系十二， 缩短就系一个大路，一个系大方向咯。啊、真系唔太关，真系讲唔穿咯。 我主 要 系个村开始做，其他都觉得 快。系真系，其实我发觉系，其实十三真系十三集嘅唔系太多嘅， 十二集多位 啊。系啊， 唔系十二集正常嘅， 即系夹 十一二咯。其实而家 变 咗，真 系 少。 洛 夫拉系少， 系洛夫拉为主，都有例外，唔好咁啦你。 通常咧就十二集嘅。十三集咧就先算系多啲嘅啦，即系有时撞啱好佢冇啲咩嘢，中间咩大时大节抽起咁样，十三集、啊、一般十二集嘅。 飞 你租做都好似廿四啱廿四咯， 廿五集咯，唔系正常噶，因为通常咧两季嘅话咧，你中间有啲嚟话咩大高尔夫球啊、世界杯住佢咧抽起就会。 哦，同埋佢肯褪翻时间出嚟可以，即 系今日嘅圣诞新年前，日本啊基本上系。死一个礼拜噶啦， 死两个啊！圣诞节头一个，星期头一个啊，两个礼拜，好两个礼拜， 大休息噶嘛，嗰时系。 嗰个礼拜基本上 唔会唔 绝大部分 都 停嘅，少数唔停啦，少 数。但一定 唔系最进度咯。 通常移动 嗱，我所知道有啲系东影要预三加五停，因为佢朝头早佢一定会。 喂，东影个做法系五十集做个单位噶嘛？ 东 唔系话五十集， 即系一年做个单位噶嘛？ 唔系，而系嗰个礼拜要做。夜晚要做红白啊，红白做， 同埋朝头早佢新年咧， 同埋中英个做， 朝头 早 拜， 我中英个做 节目啊， 同埋中英做法系咩噶嘛？其实系成个 plan 系跟晒分玩具咁样去噶嘛。 同埋新东影咧就会播啲新，通常咧即朝头早咧，平时即系放假咧就播啲所谓叫做各时各节嗰啲所谓咧新年嗰拜神节目啊，拜年节目咧，但系东影就冇嘅，拜年节目实有嘅，即系我农历初一嗰啲都有啦。中影就冇嘅，星期日朝头早冇嘅，所以每年如果撞啱1月1日或1月2日又系星期日嘅话咧，就一定有战队同埋骑士要同佢拜新年嘅。 啊，当然啦， 呢个系行例噶啦。即系我光明唔知道，光明好似唔觉眼有，但系战队就一定有。每年战队咧一定见到佢着晒和服去同佢拜年嘅，呢个系惯。骑罗都有啊，试过骑罗撞啱搭新年。嗱，讲起东影啦。呢两年好似突然多咗呢，所以叫做十零年嘅冷饭重炒。嗱，之前就升至俄咩价啦，结果就俄咩咗价啦。 呢个唔系重炒，呢个完全唔系重炒，完全唔系。根本唔关升至嚟呢样嘢，唔系升至嚟嘅。 跟住就系啦，跟住就美少女战士 Crystal 啦。 呢套都唔系美少女战士嘅，其实 OK。 呢 套 先系 正式 嘅， 正式嘅呢 套 先。 漫画版 喎，唔系喎，佢连漫画都唔系跟足喎，而家讲紧。 有新嘢啊嘛，有新 嘅。唔系，起码 严格嚟讲，佢系呢个真人版舞台剧版嘅动画化啦。 同埋喺个 website 嘅，因为有手机，有部电脑啦。 真系，其实咧一直都会噶，前几年都系啲旧作嘅新写啊。而家就调翻转，我反而就觉得系一张啲历史遗留冇做动画化嘅经典名作。 都做咯，又系有讲 有。 都做同埋上紧嘅寄生， 寄生就系意外地咁迟嘅。我觉得我系官媒嘅线 上。我记得个 case 系 总有人记得呢套嘢咯。 系啦，记得个 case 咧，其实同 Zozo 个手法有少少 唔系，而系寄生就 即系冇错，都系翻身，即系都系攞翻旧作嚟再拍，即系用攞依家个媒体嚟拍。 就系所谓嘅遗珠名作经典啊！你记得就系其中一个经典嚟噶嘛？ 你冇讲出游星的 啦。Bobo Girl 叫乜嘢啊？ 咩啊 ？Bobo Girl 叫咩啊 ？Bobo Girl 系 咯。呢两 样哇，嗰个真系。 其实呢样的确似 Omega。即系用，只不过系攞个名。但 我东影之前仲 再之前上年今年啦，龙之子咧 吓。我之前嗰堆机械都系噶。 唔系，我就话旧嗰啲就系即系新嘅旧作 嘅 挂名嘅新作。 如果嚟紧仲要有呢、這个，虽然唔知系咪电，应该唔系电视啦。呢个王立宇宙军嘅续作，即系想死咯。 吓、啊？即系当年嘅遗憾啊！ 写咗十几年 嘅 呢 个，弥补当年嘅遗憾啊！呢个， 喂，我谂得咁原迷呢套系咪要搞呢个 Die Buster 嘅续作啊？ 系咯，咩啊？将黑白俾佢彩色啊？ 唔系，系 Die Buster 嘅续作，听清楚啊 ！OK，Die Buster，OK。系 几年 度 玩 啊？ 即系 即就是寄生兽而是神奇是真人一齐。真人电影㗎嘛。 成个 而家兴㗎其实。你见即唔好话寄生兽啲翻炒嘢啦，你今年都已经有呢、這个纯粹协调曲啦。 暗杀救失 大波场一齐玩㗎嘛。 暗杀救失系咪 呢样嘢都。 暗杀救失。 暗杀救失又系咁啦。 系咯，即系两边一齐做又系。 就系剧场真人剧场版动画版。 晒两边㗎嘛。 唔止一定劇場版㗎，你嗱，譬如你 電視都有可能， 你信長物已經係日劇啦，嚟緊仲有跨年嘅全部變成 F 咯，全部變成 F， 而家做緊日劇，嚟緊一月會上動畫啊嘛， 之前其實咧就比較多都係少女。 少女会多， 因为当流 中啊系，会做少女漫呢样嘢。 但少女就嗱，你讲早几年嗰扎啦，八全嗰堆嘢，即系闪死你啊，即系你讲闪死你啊，说你爱我嗰扎，但系嗰扎其实有啲唔同，嗰扎系其实系通常就套漫画红咗，然之后动画化，动画化再一个高潮之后先嚟真人，其实系。好明显系隔开咗一步步嚟嘅，但系而家讲今年嗰集开始系多咗一啲，系真系同一时间进行。 好似想试，同埋我见到个 case 嘅， 系啦，想试嘅， 所以即系吓摆出嚟，吓吓吓，温温到， 都系嗰回翻原点。 最观世界原始比例咯，其实我觉得系呢个 case， 都系其实同本方都系有关。 当然啦，寄生兽剧场版居民濑嘢咧，几紧要嘅，关于呢个问题啦。 濑咪得？你有冇呢个黑执事咁濑先？ 咁就唔知啦。但系据我所知， 佢话我问啦。色魔佢话呢度佢完全唔见过呢套作品咯，冇剔冇做过咯。 咪系咯， 因为据日本啲人睇完系咦鹅鹅啦，即系未反台嘅就咦鹅鹅嗰只咯。 冇做过啊，都话系。黑得粉我都冇做过啊。 不讲不寄生兽系意外嚟，即系佢掘翻出嚟喎。 系， 因为呢套嘢系即系除咗系 寄生兽某程度，因为以前咧。啲高年，即你話心智要高、要成熟嘅動畫咧，其實唔多。 青年漫嚟呢套。 青年漫嚟咁真係。 以前其實唔多㗎，以前唔係話冇嘅嘢係唔多。 都唔係話唔多，只不過一路以嚟都做唔到主流啫。 唔係你冇話，你冇幾享受。 漫畫唔係 動畫講緊。 以前嘅就 我調翻轉， 多唔夠多俾佢哋咁多呢啲。 調翻轉租嗱，我想講咧，租做都出過動畫嘅之前，但係 OVA 老 TV 時代，即係老 TV 時代。 唔係佢始終佢係上到 TV 嘅， 係。租做係應該講就係租做係大家等佢出動畫等咗好多好多年，等先等到。 即係好多問題，一尺度問題又好，即係動畫嘅問題。 大家幾乎已經唔記得咗呢套作品嘅時候先翻嚟咯。 而家就係話而家呢個。 我諗住要動畫化屎眼噶啦嘛。 以前啊嘛， 唔系啊，屎眼啊，跌在中噶，你屎之眼啊， 屎之眼啊嘛。 其实如果真系咧，我想动画科魔力小马咯，但系边间公司嘅就麻烦。 魔力小马， 小马啦， 富士英 啊，富士英啲嘢，小马死完马咩？嗰啲嘢。 喂，而家二就好多，冇讲呢啲嘢。 啊，唔系，咁依家啲技术又我又 同你讲全 CG 咯，四打半个钟咯。 咩？ 冇啊， 史吉尼啊。 其实仲有一样，我发觉系。呢幾年突然間叫做爆起鋪面翻，但係去到尾咧，即係今年 好似又少咗少， 開始嗰兩日 試翻咗，開始試翻啲新玩法，係應該真係呢一兩年先開始有玩法，就係半集翻啦，即係講緊十零分鐘啦， 十分鐘翻， 爭少兩， 然之後仲有講緊係 keep 住杯面翻，但係同你講一個禮拜五集。 吓，天冇用 ，iMax 吓， 天冇用 ，iMax 啦 ，Pujimax 系 Pujimax 之前嘅， 哇六啊几集好似一季入好似好，即系佢一个 series， 咪连番咯，其实你计你计翻个集数系连番， 但系问题佢 同一个月玩晒咯， 压缩佢三年， 一季玩晒咯， 即系而家变咗就冇再，即系喺好多种 自由咗咯，其实佢个规格上面嘅， 即系都系即系个 slot， 因为同埋我谂最主要唔一定系电视台 slot， 你睇翻其实有好多呢啲特殊番咧。嚴格嚟講已經唔可以算 TVA 嘅，因為佢係網上直播嘅。 哦， 多咗， 就多咗呢樣嘢啊，咁變咗會係彈性多好多。 一套短片我仲而家都揾，五分鐘短片揾唔到，已經成年幾兩年。啲人廿八啦，夠冇？ 算吧啦， 太多啦， 揾啦。 啲泡面番係好容易俾人 miss 咗，然之後就揾唔翻㗎啦。 日本都难揾都冇喺香港啦。 喂，套北海道真兽动画， 都到敷犬啊， 揾唔到啦。唔系啊，北海道北海道限定。 O K。 因为 Undead 系真兽。 O K。 系啦。Francesca。 哦。 Fantastic 你因為其實 YouTube 有生肉啫嘛，我要熟肉啊。 即係其實我感覺上其實除咗即係官方除咗係搞笑之外，即係仲有啲係即係有啲即係地方性或者即係知識性。 不過依兩，我覺得今年嘅杯麵花係明顯少咗嘅，即係嗰啲模啊嗰啲咧， 你明白？而家純粹係同你講咩咧？用翻我哋香港嘅經歷咩咧？日本風情畫動畫化咯， 係嗰類嘅，其實咁我真係少啲。 用動畫嚟做日本風情畫，係。 即係將嗰個地方嘅習俗，或者嗰啲即係某個領域嘅知識， 兩種嘅，即係一種就係小知識，或者即係 地方振興嗰類嘅 啲宣傳翻，或者啲杯麵咯。咁二來就係嗰啲根本理論上唔可能做到一套整集嘅冇腦搞笑翻。 其實登山算唔算依類嘅？其實即係 登山算唔係 小知識嗰類。 登山有少少唔同，登山係另一種方向啊嘛。登山係嗰種係人氣唔夠。佢需要用杯麵翻一個低成本低製嘅試水温，試到 work 落物同你加長咯。對上一次成功嘅例子咪係羅亞子咯。 羅亞子係啊。 到登山我仲有少少講，應該佢有可能一開頭咧係揾到嗰啲揾到 slot 咧都剩得啲短嘅，或者喺啲某啲綜藝式節目 唔夠壓力咯。 綜藝式節目 你記住，佢連本雜誌都冇乜人識嘅，你記住。 意思嚟講。 冇人估到嗰間公司原來有出雜誌㗎大佬。 唔係佢自己都有講自己本雜誌個都短返㗎。係。不過唔知今年上年我唔記得 咗。因為太細呀呢啲。 太細因為冇壓力去拗。 真係收公司即係乜都事乜都 成件事係成你出由出版社到雜誌到畫師到作品你都冇壓力去爭取到一個靚嘅 slot。 喂即係靠多靠攬其實。 咁你咪用。短翻嘅 slot， 我做最 低成本去 求 去試咯。 停球又另一樣。停球係啊，即係都比較啲。 停個情況，我反而覺得係真係冇腦啦， 係 完全冇腦。 同埋 中 翻 啲 都 咁樣啦。 佢兩大冇腦作啊嘛，呢個 呢啲係另一樣嘢。呢啲係根本你真㗎，你考你諗下，如果你睇咗一集停球，你會點？ 你睇咗廿分鐘。你諗住冇啊！你將嗰三季一次過睇啊！你 洗腦咯， 就係好大鑊㗎，其實。 你想四個女洗腦咯？ 唔係，天使得得 B 咯。 係 啊，仲有 Pupa 嘅，係咪即 Pupa 都好似搬翻嚟 十咯？但都係意識嘢， 又係唔夠壓力咯，同登山嗰間嗰本雜誌㗎嘛，你記住。 意思 一個作者最有壓力嗰間，都俾另一個有壓力嘅封殺咗。 啊！ 咩？其實登山我都有少少嘅講真，佢。因為其實近年呢 Man Girl 呢樣嘢呢即係神山呢日本其實都冇啲嘅女性都係一個 boom 嚟㗎。 你叫 Man Girl 有套返㗎大佬。唔係講呢樣嘢。 Man Girl 咁第日你叫 Man Girl 㗎嘛 ,ok? 即 Man Girl 呢種 style。 Mountain Girl, 你講清楚囉好冇。 佢都係叫 Man Girl 㗎嘛我哋。 係咁所以就係要搞清楚你唔好有人混淆啫大佬。 Mountain Girl 呢種 style, 甚至成為咗一種 好大 嘅作嘅形式。即係佢哋上山 唔止 fashion 添啦，我唔記得咗邊個 source 睇過一啲真人嘅電視番組係露曬事業線行山添啦， 即係另一樣嘢。 唔係，即係行山以行山名義，即 係 賣肉為實。 咩就係其實咧，係遠足行山呢樣嘢喺日本其實都已經係有啲，即係開都有人氣嘅，即係好受歡迎咁。 不嬲都有人氣㗎啦， 唔同係咪係睇年紀？ 你要唔要等呢個登山少女過嚟行西灣啊？ 唔同嘅，因為始終你 登山少女過嚟行藝行者啊， 有兩種運動係好入好 hit， 但係一直好難動畫化，一種登山，另一種就跑長跑。你呢樣話你都能滑嘅長跑，有馬拉松硬漢大佬啊！哇，完全係嗰啲咧七十年代狗血式運動漫畫。 而家你咪將啊野中男。嘅事迹动画化咯， 超差三年嘅仲系 咩啊？ 都破唔到。 将个大清水， 因为你其实登山有句 嗰个有已经有例子啦。 你介绍佢行山嘢，你好难呢样嘢，其实好难吸引到。 所以其实出咗嚟正式揾咗个机会出咗嚟，跟住有个叫做宣传之后咧，你睇到噶 ending 嘅嗰个 show，个 sponsor list 越 嚟越长， 因为越嚟越长啊。甚至正式上夢標上嚟啊！ 其實夢標上年有，第一季已經有噶啦。夢標係最 original 嘅 sponsor， 你記住。 今次係真係試有色行銷。 即係你 low 第一季，你記住買背囊嗰個背囊物就係夢標噶咯 ，OK？ 唔係，即係好簡單就係，咁你而家播套，而家四月嗰套，咁佢一開始個鋼琴打明山威嘅，咁你鋼琴咪名牌係嗰兩個牌子一兩個牌子噶啦。 四月啦。 四月初啊。 而家个问题系钢琴系嗰两个牌子。 钢琴三位。 你讲紧啲乜嘢？ 小提琴钢琴咧？ 钢琴啊。 钢琴有大两牌子。 但系其实佢咪做三位嘛？佢做紧加三位嘛？佢做一排。 即系倾到边界啫。 咁一日系手柄做开门的。 咁行山用品都有一堆啦。 唔系阿杰特嘅讲法即系咧，波鞋得两牌子嘅啫，唔系 Nike 就呢啲特色啦。 嗰个比亚 咁真嘅喎，佢本人明唔识波鞋嘅，系两牌子嘅。 唔系 Mizuno 同埋咩咩？ 唔系有讲嘢，如果你唔跑步嘅话咧，真系就唔系 Nike 啦，要准备识跑马啦。 你定系我哋僆仔嗰阵啦 ，Yasaki 同 Kamachi 啊 ，Yasaki 同 Kamachi 咯，系啊。 嗱，比亚唔系 Nike 又 Adidas， 比埋你跑马好未啊？唔系朱龙同埋 N balance 已经冇人识噶啦，唔好玩啦。 唔系喎，动画好多人识噶喎，着呢个 balance 就系好坏事啊嘛。 唔平衡啊，不平衡啊。 OK。 嗱，另一种 我发现到嘅仲有一样嘅，系终于近年多翻 Origin 机人。 哦，即系终于讲机人啦。 街头嘅重新作。即在之前幾年就係啲舊， 唔係啊！你都明白，你再搞舊 title 嘅翻新作，可能嚟講就係呢個獸裝機工嘅新版㗎啦。係 啊， 你明唔明先？ 係啊， 咁你就賴嘢㗎啦。 因為2005到2007嗰期真係好成辣有翻新過。 可以俾我哋自己， 即係出事㗎，明顯係見到係 笑聲係可以做 A4 超級人大戰啦。 係啊，即係古人已經生大咗，其實嚟講。 全部一啲重新由头，即系完全同旧作冇关嘅，叫攞翻个名。 虽然 M3 我觉得算唔算机人都成紧问题 嘅， 唔系啊，系真系多咗啲就 系 呢种踩界嘅机人。 M3 啦， 你翠星啦， 翠星系啊， 系咯， 革命机算唔算咧？其实如果第二个地号， 哦，然后今年仲有B-Comics 啦。 B-Comics 就好 机人， 啲地球咧， 唔系好黄道嘅就有，即系讲今年嘅机人班。人流长咯， 因为佢系好似战舰级嘅机人嚟。 喂，人流队长就系因为银河美少年入唔到机战，所以拍一套佢入到机战啫嘛。 我一直嗰个入 到，信长系咪啊？ 点入嘅啫？ 信长系咪都系机人嗰度？ 信长机人嚟噶，都系。 边度信长？我唔记得，因为太多信长。 信长夫啊！ 信长夫， 即系我，即系我孖到拍台。 你孖到拍夫，我虽然我都孖咗好 耐。有一套， 仲有一套都系噶。 斯多利亚。 唔系，我讲都系古装机人，我仲有一套系。 O K， 要处男子揸碌噶嘛？ 嗰套咩幕末咩？唔係，前度冇咯，你嗰樣嘢。我係新大關， 即係多咗，即係 呢個 機人翻開始小陽春， 其有問題 不斷去試新類型咯。 I S 算唔算係 算？ 即係佢係外裝甲，佢唔係真係坐落去嗰只。 即係一個 係啊， 叫做灰色地。 嚴格嚟講，咁天使龍算唔算機人咧？ 喂 ，Jigo 都入到機戰啦。 唔係， 我近甚至隨時可能。 我講翻。电童阿妈 系啊， 一电单车出嚟打都得 啦。咁 唔系，东方老师， 东方老师噶咯， 东方老师啊， 嗰两个最变态，唔使揸机啊，直接扫沟打搞掂。 嗱，你记住当年打系讲紧用肉身系好用部机噶，话俾你听。 SS 啊嘛， 哦，几有趣啊！今年机 当年未有 SS 判定， 其实除咗原创之外咧，玩法都多咗。其实我感 觉嗱，由 M3 样根本上就系完全系即系话系恐怖柯南片，我话唔系典型鬼痛片啫嘛，睇你胃痛嗰种。当时 嗰啲冇嚟啫，呢个就唔系大概概念，基本上系驱鬼嘅嘛，其实 唔系驱鬼啊，好黄道嘅就咩啊？女主角俾背叛咗，跟住一路诅咒你嗰种咧，所有柯南片一定公式有啊嘛。 原 宇宙片 啦，日本原宇宙片，日式嘅柯南片咧，十居黄道片咯，就系少女俾负心汉背叛咗，然后佢诅咒成个诅咒呢个屋企，跟住咧入几年后男主角翻同个女朋友翻嚟，跟住嗰啲咧， 我其实都讲过噶啦，机人只不过系其中一个载体，系入边有机械。用机人嚟讲其他 咁，但系直球表题算唔算机人翻？ 吓， 系，但系 入到机战 入唔到。 O K， 系唯一我确定入。 不 过 首先，斯多利亚好似未有机战化，好似。 斯多利亚啱啱 排紧队噶啦，我相信。 O K， 喂，但其实好耐嗰套嘢， 斯多利亚先至系黄道相信系机人啊。 系啊，革 命鸡都未有。 唔系，同埋，即係我覺得咧，其實咧，史多利亞係好嘢嘅，佢真係全部人都獅子化同你飛之 不道。唔係，就係同你講史多利亞同 Sailor Moon 就係成功嘅全獅子同埋失敗嘅全獅子咯，同你講 緊。嚇，你咁邊個成功邊個失敗先？ 戰艦咧？ 咩戰艦？ 蒼藍咩？ 蒼藍都算， 蒼藍算成功嘅， 算成功。 但係佢嘅全獅子個 人嗰度就爭啲，我覺得係 一定嘅。 但其實 第一套 真係成功 咧，應該再數咧，就係數好耐之前啲少少女。 我幾驚你同我講呢個滅絕將將。 唔明你講乜？ 滅絕光年啊！ 唔好講呢套嘢啦，呢套嘢咩？我黐少咗 多年。少女鞋翻啊！ 真係幻想啊！真係。 我係好幾套少女鞋翻係已經全知之咗㗎啦。 啊！ 跟住之後。 個 fly 嘅跳舞嗰部分啦，同埋如果你講 唔同嘅， 唔 係佢係超 另一樣嘢。 嗱 ，fly 嗰種咧就係叫做西拉門變身嗰啲，係一部分獅子化。佢咪全部 CG？ 唔係佢跳舞嗰 part 咯，其實 或者變成 多動，你一多動作大場面全部 CG 咯。 其實好似即使係最新嗰啲咩魔彈之王戰機，其實佢哋入面咧，所謂想做所謂先咩嘛，嗰啲唔係嘅 CG， 佢嗰啲棋盤其實都係 CG 啫，即係唔 使呢啲。算白啦，你有需要佢哋翻金嘅白箱啦，唔該。 哦，唔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咁样讲咯。其实 C G 选择有新路回响嘅，其实即系用 C G 而家唔系新啦， 系开始一个 系必然，已经变咗必然啦，已经系 足够成熟嘅技术啦。我唔知点解到 Hackett 到 充电组 充电嗰啲 奶到咁奶到咁紧要 啊？唔系唔明点解 C G 每次仲咁差咩？ 唔系 C G 每次 C G 系已经去到一个叫做就系。 但你明白 CG 嘅好处就系你可以见咗冇， 冇 之后你就上就可以 问题系 大批量去。 喂，其实我有个问题 嘅，你点解可以 CG 都会作崩嘅咧？我问我呢个真系大问题。 PTQ 啊，你啲动作做咁仔细，点解去到四粒 唔 变咗光影 咧？最叻嘅嗰啲 CG 特技专家咧，全部都转咗嚟骑士嗰度嘅，我知道。但系你都冇留翻少少人手喺。 唔系有啲 动画部分啦。 动画嘅 CG 同真人入面嘅 CG 其实系有分别嘅， 咁 要做嘅嘢其实系两份。 咁仲有 PTQ 咧 ？PTQ 我咪话嗰啲唔得咯， 都系濑嘢咯，系 金贵嗰啲唔得咯， 系咯嗱， 金贵先唔得啫。 金贵嗰啲最快。 啊，东嗱东影我请翻先讲，东影影翻我抽，下次我再抽。 机人我讲埋最后一样啦，其实。 东影先。中意嘅 即系 去拖 跟氹，可以讲翻跟氹咯。其实 嗱，今日 跟氹，大家未讲跟氹啊，成日讲机人一定要讲呢样噶嘛。 跟氹唔关我咩事啊？ 嗱，首先咧就两套标辉啦。 哇，其实几有趣嘅，其实即系开到新路向咯，跟氹 标 辉 完全系跟氹老鬼嘅搭起回忆录 吓。其一啦，同埋即系佢又开到新路向，即系大佬 level five 玩 系冇错，老友咸宜都表示 玩得好开心。我睇到好开心， 即系佢又做到话即系买玩具嗰样嘢。 只不过系呢个完成版成功版嘅 H 啫，冇咁啊。 系啊，冇错。 有啲唔同，就系终于肯放低嗰樽懒系有嘅专业。 即系有啲故事背景嗰啲啊，系要砌。 真系咩？即系啲大时代啊、历史啊、武正邪呢啲，即系佢终于正正式式将啲尊严。 即系唔玩呢个外星人啦，终于。 即系 呢啲败都系战争呢样。 系 啦。 男人就 唔系变咗对决咯，即系运动对决嗰种玩法。 变相运动可能就易打，而且好多噶啦。 运动同埋 hobby 兴趣嗰边嘢咯。 战争呢样嘢讲咗咁多年。 先讲啦，即系。斋讲标辉第一季啦，各间都完全系呢个侍郎嚟噶，我要所有都幸福， 抱住你想溺死 啊！咩？所有啲即系卖即系卖便当嗰啲，你便当嗰啲全部出翻嚟， 冇死人嘅。 喂，呢套嘢要死人都几难咯， 好难搞。 唔系有冇死人啊？ 基斯海索维 系将咁多年 嗰堆 靓仔，将咁多年死咗嘅人要翻出嚟，俾翻 good end 佢啊！ 系补完咗俾佢。 竟然做一家，仲系细路仔时间， 都唔系家全家， 系仲系细路仔时间同阿哥一齐去玩嘅玩跟斗， 大家仔， 所以过咗几年就变成第二季我师傅咯。 所以咧，唔系即系嗰个成个哇，真系仲要阿翻嚟。即系零零八零嗰度，哇！我 调翻转，即系上年有套 B Fighter 走出嚟，跟住今年得意啦。 年尾 try， 即系 try 啦，唔系成件事系 另一边又有。 no 嗱，先讲咩事咧？系终于跟氹嘅一个大 project 完啊嘛 ，U C 啊系啊， 咁系时候要搞新 project， 同你讲一口气咁一扎 project。 我未尽未， 其实你标辉都系咁噶，标辉都系呢个 series 之外，不过最早出咁解啫。 系啊系啊系啊。 嗱咁你 origin 啦，之后 你 新嘅章鱼跟氹啦， 吓吓吓。 朱福哥咯，章鱼老贼， 章鱼老 贼 啊，仲有跟氹神咯，你而家计埋呢套嘅话， 跟氹神，即系 搞笑向嘅， 终于要。 冇放派啦， 系啊， 点都要搵套嘢出嚟啦。 系啊，或一口气咪掟一扎嘢出嚟，唔同方向。 因为兼且 UC 系叫做系好评噶嘛，咁 啊 趁呢个势去同你一口气试唔同嘅方向 work 最好啦。 跟住 UC 行噶嘛，其实 啊，你唔 work 嘅，你都唔会蚀太多。同埋因为你咁样分散咗投资， 唔系同埋标飞得开条新路啊嘛，同埋。 因为而家就最紧要就系我知少少嘅问题就系。同時間係兩套跟啦， 即 係 只拉自己都其實係 全部 感覺上 唔 係啊， 因為兩套完全唔同， 方向唔同。 觀眾群， 阿副影都講明講明講明，呢套嘢唔係俾你班老鬼睇嘅。 呢、 這 個唔係啊，唔係調翻轉。 即係咁講啊，即係 但係睇壞細路嗰套嘢 係嘛？係咁，副影本身教壞細路咯。 細路仔睇得明啫，冇話細路。 呢、這個先係副影啊！ 其實個師傅個真真正正最中心睇嗰班肯定係老鬼，我肯定可以講係老鬼。調翻轉，而係反而。標輝係反而就係新嗰班僆仔會中意睇，係兩個市場啊。其實即使阿富嘢點講話係俾曬社會上細路仔睇，都唔關事嘅。始終後邊嗰班對跟林迷嚟講， 唔係富嘢嗰啲， 富嘢個名點都要睇啊。兩樣 嘢唔係咁唔單止個名，佢啲嗰個手法，我反而係 錯。我意思就係 真係睇個名， 真係睇個名 ，O K， 真係睇個名。雖然其實佢喺所有節奏分類係真係好強，但係大家好都好明顯係睇你做緊乜嘢。 喺畫面 係睇副嘢， 副嘢嘛，真係 因為睇副嘢兩個字嘅呢樣嘢， 你即係等於同一季啲人睇福田， 都 一樣道理 啫。點死啊！ 我幾驚你話睇水鼠咧， 嗰個係衰嘅方面同更衰嘅方面。O K， 係冇錯，喺度點撲街。 咁喂，副嘢唔會點撲街嘅，其實算得過佢嘅。 啊，唔係睇福田啫，我哋係。 但福田就真係有撲街。 你近呢幾年俾佢不斷背叛，都仲算得過佢啊？ 近幾年好似可以拍過咩嘢？ 即系近呢十年八年，即系 冇啦，兼佳娜啲啦， 兼佳娜嗰啲， 冰泡华， 冰泡华嗰啲， 兼佳娜嗰扎， 三部曲啊， 正还正，但系唔系嗰个方向啊嘛。你记住 后悔嘢呢个， 今次呢套咪就系兼佳娜续作咯，其实 哦，啲后悔都系后悔嘢嘅嗰堆嘢。 俾我补一句，兼佳娜迷系战斗咩战斗咩噶嘅续作咯。 系咁而而家同你讲紧 G 服嘅物就 系 倾加拿嘅熟作咯， 系嗰个世界。 我系咁讲嘅大佬， 喂，如果咁讲，其实我如果咁讲，其实我谂紧副嘢不外乎一系就狂死人，一系就即系好阳光嘅 成面。副嘢两 端嘅嘛，你攞二色二色拍埋一齐，二色二色拍埋一齐， 二色同 double 色 系啊，两套嘢完全唔同，即系话熟作，但系两个唔同方向嚟嘅系。 即系讲啦，伊力方同埋二色嘅分 别。黐线嘅完全。 第一个方向啊。 因为佢从呢只睇嚟噶嘛，战斗机械机一路成落去到而家依同呢个体系就 系 最新嘅支付讲嘛， 即系咯，圣战士同控制机又嚟个体系， 下次机战呢三 个系咯， 唉冇啦， 都预咗噶啦，不过几时嘅咋？ 嗱好，到咗就唞唞先，下一 part 讲下东影。